我觉得有些歌当它出现的时候已经不能够只是用好听啊，永不过时的经典这样的一个词语或者一些说法当做标签来形容它了，真的可以是一秒钟一首歌记起一位歌手，或者说爱上一位歌手。就在刚才，就在彼时，我觉得我就是那条对大海把对大海覆水难收的爱当作生命的那条鱼。而这个星期二的下午，因为雨声的这首老歌，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多了一些对于生活或者对于爱的更多的渴望和想要继续努力的信心和勇气。下午的3:07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我总觉得有时候给自己一些时间听听歌啊、听听音乐唱唱歌，可以让太过于较劲的那个自己跟自己和解，同时也跟周遭能够温和的相处。 你整齐洁白的床是我倾诉的地方，抱你哭着到天亮、你等待幸福的厨房，那次情人节晚餐却是我陪着你唱。算太宽，藏着你的天堂，依然欢迎我分享。我们的爱很像，都因男人而受伤，却又继续碰撞。 专辑当中的彩虹阿妹，我已经把我内心当中最爱的歌手把他们的歌带给你，在这个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的歌，这两位来自于台湾的华语流行音乐大咖，他们的歌，他们的音乐，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热情，有没有冲击到你的心？ 给我一些音乐，请不要拒绝，我不要看到你的眼泪，在今夜， 在今夜，在今夜， 给我一些音乐，请不要拒绝，到底我什么地方不对，别后悔， 别后悔，别后悔， 爱情我们越演越有越浅，等待机会爱不爱无所谓， 听到什么样的音乐，而关于音乐有什么想要跟我交流和说的，都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给戴毅就好了。跟着这样的音乐来报道的，欢迎一下陈静、木子妍、 Moschino。 一般来说这个名字女孩都不会念错。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沙山山也行，雏菊迎风在摇曳，怀念望着紫线下一夜传奇，关于豆腐的秘密。 像轻飘在寻找香浓里，这是我深深爱的独享，永不放弃。这是侧从无记载的梦境，你的声音听见爱情，它的那层陷入浮云，名利它飞尽，爱已飘零，谁能够为我解释这命运。墙爬满了绿，树下有人在下棋，这是外桃源有你故事落笔，我比谁都要入戏，红尘缘分如目的，剩下思念隔距离，想你在水墨如画的谷里轻轻叹息，你是我越沉越浓的回忆，你的声音听见爱情，它的那层陷入浮云，名利它飞尽，爱已飘零，谁能够为我解释这命运。 王力宏谱曲，方文山填词。我为什么要强调一下方文山填词？动画电影《豆腐传》的主题歌。那如果说你去看过这部动画电影的话，可能有了画面和电影情节的配合，可能这首歌在刚刚听的几分钟过程当中，对你来说可能更加灵动一些。我发现叙事感很强的歌会自带一种舒缓令人放松的神奇的效果，就像我们做了 massage 一样，可能在我们需要片刻宁静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瞬间就能够立体起来的属于我们自己一个人的世界。好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和你一起唱，继续有请娃娃魏如萱香格里拉。 我以为认真去做就能实现我的梦，以为写首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以为骑摩托车旅行就能变英雄，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有才华的人托起金光闪闪的讲座，亲爱的口本是否也曾爱慕虚荣，多希望有人冲破疑惑带我向前走，现在的我变得好懦弱，雨会下雨会停，这是不变的道理，夜空中北极星，迷路的人不恐惧，我唱歌你在听，一切风平又浪静，只和弦心灵，我只想牵着你走到很远的梦里，小门如红屋顶，你只是一个秘密，你

这一时段给大家介绍京郊旅游的新变化。您到房山区游玩，可能会发现包括荆州路、大件路在内的11条道路已经化身月季大道，绚丽的颜色、扑鼻的花香带给市民美的享受。今年春天，房山区对绿化带中的月季花进行了大面积补植，选用的品种包含御用马车、藤宝贝，还有安吉拉等多个受市民喜爱的藤本月季，颜色不一，大小不同，各具韵味。这些藤本月季的盛花期在5月到11月之间，确保美丽的风景能够长久。再来关注近日第17届大兴安定桑葚旅游文化节在安定镇玉林古桑园拉开了帷幕，市民不仅可以采桑葚、拍美景，还能品尝到特色桑葚宴。另外，占地1.4万亩的古桑国家森林公园建设也将在今年得到推进。安定镇玉林古桑园位于大兴区安定镇的岔河河畔，是华北最大、北京地区独有的古桑园，共有35000多株桑树，享有中国桑葚之乡的美誉。玉林古桑园的门票40元，买票入园后可以自行游览园内美景，采摘桑葚。另外，安定镇还特别推出2条旅游线路，分别是杜马路农业观光旅游线和安采路观光采摘带，满足游客需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So what？那也不妨碍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 Hello， 周二下午的3:34，欢迎你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依然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微信平台上曲好好说，问戴毅两个问题：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作为一个 DJ， 什么样的歌都要听。你爱唱什么样的歌？我爱唱能够给身边带来快乐，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的歌。 上去就会让人觉得很快乐。 Glee Cast 欢乐合唱团 Uptown Girl。流行音乐当中情歌可能更打动人，因为尤其是那些富含情感的歌曲，可能在唱的过程当中你会希望唱歌那个人就是你心里那个人，可能这样的一种效果是达到一种极致的状态。但是欢乐的歌曲就不一样了，不论是谁他唱起来的时候都能够感受或能够感染周遭的人。 有一盏座盘却同在一座小镇里头，迷路人转在重复街道路口， I say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I say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oh oh oh oh， 每一座飞车都来自一滴滴的水流，人们是如何遗失了在起点的初衷， 报道的朋友还是挺多的，而且还有把自己的留言和问题发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诸位听友，谢谢你们的互动。其实平常呢，老听友费劲的名字我是不太经常念的了，因为经常会留言。他说看到听到二姐今天开场说送了最喜欢的两位台湾歌手的歌，至于爱唱什么歌，我猜你现在应该最爱唱的是儿歌摇篮曲什么的吧。其实你还真猜对了，而且最近听歌的时候唱歌的时候也深深地感知到那份恩情，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一切都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